悄悄地蒙上我的眼睛，要我猜猜你是谁。从 Mary 的骚名和 Ivory 即使不喊你的名字， 我悄悄地蒙上你的眼睛，要我猜猜我是谁。从 Mary 的骚名和 Ivory 即使没有我的名字，为什么你的双手在颤抖， 悄悄地蒙上